你掀开经本第153面第五行，其中或现一手、三手、五手、七手、九手、十一手，如是乃至180手、千手、万手、84000舍迦罗手。这个没有哈。那么这是说的以一身现多身，这是哪一位同学有一个问题？那么他这个问题问的是果报啊，这是哪一位同学啊？这个大致上说，他在一个刊物上看到的啊，那么这也是佛经里面的一桩公案，是一个老比丘在念经啊。那么有一个小沙弥听到的时候就笑他啊，念经念的声音不好听，像狗叫一样啊。那么他就讽刺他啊，说你念经像狗叫。那个老比丘告诉他，他说我已经证了阿罗汉果啊，你造的这个口业将来是恶报。那么他就这个小沙弥忏悔了，忏悔之后还堕这个狗身啊，还堕狗身，这是一桩事情，你们诸位在发愿诸林经律意象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个公案。另外呢，是弥陀经里面有一位挑盘破题啊，受天供养第一啊，翻成中国意思牛四尊者，他呢造这个果报啊，也是在多劫以前呢笑一个比丘念经啊，这个像牛吃草一样啊，所以得这个果报啊。那么这个同学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世间有所谓不止不罪，这是世间法啊，不是佛法。世间法里面可以将功折罪啊，这个因果报应没有办法啊，没有办法这个将功折罪啊，所以善恶一定有报的，不能说是我过去造的很多恶业，我现在通通做善业，我那个恶业就不报了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这个在因果定律上是讲不通的，所以说一定是有果报的啊。这个不知者不罪业，在这个佛法里面是没法子说的啊。那么因为不知他犯的这个也有罪啊，如果知道故犯，他的罪在阿鼻地狱，罪很重很重啊，所以这个是不知他也犯了，那么他的罪轻，他躲在畜生道啊，没有躲地狱道。如果他是这个知道是阿罗汉，存心去毁谤他的时候，那他的要堕80地狱的，不仅仅是畜生道，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晓得。因此卧施无着卧施，诸佛菩萨为什么不以佛菩萨的身份实现？你们想想为什么啊？众生这样苦难， 佛菩萨为什么不现身来度我们？佛菩萨现，如果现身，众生毁谤，一个个都到地狱了，都得恶报了。啊，众生没福的时候，佛菩萨不敢来呀、啊，来了你遭罪呀、啊。啊，众生有福报的是什么？他能够尊敬人，能够赞叹人。啊，见到有一点这个好事啊，好人，他都衷心的赞叹，佛菩萨都降世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赞叹，你有福报，你佩服。啊，佛菩萨现不现身，是在众生，不在佛菩萨。啊，佛菩萨可以说无处不现身，无时不现身。啊，现身不现身，都是为了利益众生。啊，道理就在此地。那么我们晓得这桩事情呢，各位就知道这个口业很容易造。啊，最容易造的就是口业。啊，往往自己造的时候自己不晓得。啊，那么诸佛菩萨不现身，是不以佛的身份出现，不以菩萨的身份出现，以我们凡夫的身份出现。啊，在这个世界，啊，也许你们在座的就有许多都是古佛菩萨带来的，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。啊，他现在这个凡夫相，你骂他，当然也有贵，也要造业，这个也很轻。啊，如果他实现的是个佛菩萨的身份、阿罗汉的身份，那你要骂他，这个罪过就重了。啊，他以凡夫身份实现，他是慈悲，不叫你造重业。啊，意思就在此地。好，我们看今天这一段经文。这个手啊，是我们一个身体里面的，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那么也可以作为一个人的总代表。啊，底下这段经文呢，讲臂，啊，讲目，那么这个是它都有用意的。以手啊作为总代表，以臂，也是手臂，代表戒瘾的意思，啊，戒瘾众生。这个眼目呢，代表智照，啊，这是六举这个三桩事，啊，来说明菩萨的神通德用。那么过以本数，这个本数头的本数是一个，这个手臂的本数是两个，啊，这个眼睛的本数也是两个，啊，所以说二臂二目，这是本数。下面呢，那是变现了，是变现了。那么一直可以变现到八万四千，啊，舍迦卢是梵语，啊，梵语，啊，这个《楞严神咒》前面，啊，舍迦罗行无动转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呢，就是金刚坚固的意思。 啊，是金刚坚固弟子。那么以金刚坚固之手，这是表法身，不可破坏。啊，究竟坚固。那么说八万四千呢，是从啊，这个是代表这个意思，从一真法界生八万四千智慧，对治八万四千尘劳烦恼，表这个意思。啊，它是对治烦恼的。如果我们要说无量无边烦恼，那么他此地就要以无量无边手啊，来对治无量无边的烦恼啊。诸位要记住这一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个佛经里面常常把这个无量烦恼啊，把它归纳为八万四千，这是一个大数。所以这个八万四千这个数字在经典里面常常看见啊。这个第二句呢，是二比四比六比八比十比十二比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，如是乃至一百八比千比万比八万四千摩陀罗比。这个摩陀罗也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呢，就是我们讲手印啊，现代所叫手语啊，啊，现在流行的手语，在我们佛法里叫手印啊，手印它代表一个意思啊，比如我们讲合掌，合掌就是手印啊，有什么呢？它代表一个意思，它代表恭敬，代表一心啊，这十啊，这是散乱。啊，这是散乱，合成一呢，也代表一心，啊，代表一心，一心是最恭敬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印手，啊，这个合掌就是印手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明，这个手臂可以做成种种姿态，而表现许许多多的法门。不用言说啊，这个一举手啊，这个使对方一看呢，这个一切意思都明了了啊。那么现在有手语这个学习，大家对这个印象啊一定会更深。那么佛法里面呢，所谓是妙印之手啊，特别是在佛的这个果位上，因为佛道同，佛的相貌完全相同啊。那么佛又有许多啊，你到万佛明经里面去看，有佛给我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12000多尊佛啊，相貌完全一样啊，比那个双胞胎啊还要像，你简直就没有办法辨别啊。怎么看法呢？就是看手印啊，在手印上啊有差别啊。菩萨的像呢还能够辨别得出来啊，因为菩萨还有，就算等觉菩萨，他还有一份身相无明没破，所以他的相貌还有小小的差别啊，真是相随心转呐、啊。那么手印呢？它也是代表方便， 也代表啊解脱的众生在根深境界上迷惑颠倒，所以才起无量无边的烦恼。而将真如本心随着业力在流转，那么菩萨以摩陀罗手臂来接引众生，来体系众生，也就是说帮助这一切众生断烦恼，恢复他的本性啊，这个现这个手臂这么多意思就在此地。那么下面一句说，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万目八万四千清净宝目啊，目是眼睛，代表关照的智慧。清净宝目是表实相般若智慧，前面意思明白了，这个地方呢当然就不例外了啊。这是说明众生迷失本性，具足八万四千尘劳烦恼，不晓得烦恼业果当体性空，怕的是你没有观照般若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没有清净眼目啊。啊，那么再说到谁的眼目不清净呢？啊，眼目绝不是指肉眼，肉眼没有用处的。啊，这个眼呢，是指你的见性呐。不清净了就是眼识啊，心性所的见分那就不清净了啊。你用眼识用心性所的见分，所以你才有无量无边的尘劳烦恼啊。清净宝母就是见性啊，前面涉凡显见讲的是见性啊。你们这个同学有些学经的啊，我是叫你们做札记啊，你们要真正用功的话呢，哎，我选的楞严经，这个楞严经我记，别的经我不记，你们这个不是学习啊，你们很不容易学得出来啊。既然是学经呢，什么经都听，什么经都看，看经的时候写札记，听经的时候写札记，练习写札记啊。我学这个我就来听，不学这个我就不来听啊，我就不写，这是错误的啊。我们过去在台中李老师会下学经啊，人人都要记啊，记了怎么样呢？记完之后哪一个人学这个经的，我们把所记的都贡献给他啊，都给他，叫他自己看一看，哎呀，哪些地方你看那个同学听到了，我都没听到啊。这样是彼此可以帮忙，这叫同学吗？啊，否则的话那同学有什么意思？同学在一起互相切磋琢磨啊，要尽到同学的本分呢、啊。 啊，你们现在搞的学生，你们绝不同学，个人是个人的，不承认他是我的同学。为什么呢？平素在修学上一点忙都不肯帮助。啊，这个大吉，你们，所以我鼓励你们呢。你看那个，高雄那个黄老太太，啊，黄陈启华，啊，差不多将近70岁的人，你看看他写的那个笔记，啊，他在我麾下听经，有的时候他没有笔记，啊，换句话说，他这一堂听了白听了，没有一点心得。啊，有的时候有一条，有两条，多的时候有5、6条。啊，到第二天的时候来听经的时候，他一定先拿给我看。啊，他来的比别人早一点。啊，他要把他的记的那个札记送给我看。啊，问我看，问问我有没有记错。啊，那是他的心得。啊，他听了3年没白听呢。啊，他写了个东西，虽然文章不好，文字不好，可是很简单，啊，很容易看，啊，所以他这个书啊，很流行，啊，很受欢迎，特别是在美国，他寄到美国大概寄了1000多册，好多地方问他要，啊，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，啊，真没想到。他这个小册子会很受国外那么多人欢迎啊，因为他一般人看这个经看注解很多大篇文章啊，他厌烦不愿意看啊，像这样一条一条很受欢迎啊，所以古书你像菜根谭之类的啊很受欢迎啊，一条一条的简单啊，扼要啊，也很明白啊，四理都说得很具体啊，不费什么力气他就得到受用啊，那么这个札记的好处啊，所以希望你们呢要多多的努力这个笔记是可以不必做啊，札记是有必要的啊，特别是帮助同学啊，我那个时候在台中的一些同学们对我非常好，主要就是我在纸上帮助他啊，他们在学习讲经的时候老师讲我记几条，记了之后我就给他啊，对他整理笔记，对他讲经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啊。这个不从这里下手啊，给诸位说，光阴都会虚度啊啊！所以说，听了这些年的时候，你有什么心得呢？没有东西啊！我在南部讲3年啊。一个月只去一次5天啊，你看黄老居士的时候他居然出一本书啊，所以他来跟我说他没有白听啊，他3年有收获我们把底下这一段接着看下来，或此或为或定或会救护众生的大自在。那么这个一段呢，就是观世音菩萨我们平常讲的所现的千手千眼啊，所现的这个千手千眼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在这个菩萨，这个佛菩萨造像的方面啊， 那么大家看到有千手观音啊，这个画像啊，的确千手观音呢能画得出来。俗的像呢，没有办法塑成千手啊，但是塑得很好的呢，能够塑到108手，108臂。那么诸位想想啊，假如你吧是观世音菩萨吧，你也长了四个手，长了六个手，你觉得方便不方便？如果你长108手，我看这个行动很不方便了啊，要长84000手，你简直动都动不得了，你还能办什么事情？所以诸位这个地方也晓得，此地是表法的意思，啊，这个84000手是表什么呢？啊，前面跟诸位说过，是表从一真法界生84000智慧，对84000烦恼，是从总体上讲的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手是代表帮助人要做事情啊，那么这个就是表示什么？这个人非常之能干啊，什么都会做，什么都做得比人好，这个千手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真的有1000个手啊。千眼呢也表这个意思，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他都能看到。啊，他能够有智慧之眼啊，遍照十方啊，特别是在观世音菩萨啊，慈悲救苦啊，哪个地方有苦难的众生他都看到了，他都成熟了，他都去帮助他了啊。那么我们要问问，我们现在很苦，我们有难，观音菩萨看到我没有呢？我告诉你看到了啊。那帮助没有呢？我告诉你也帮助了啊。可是我没觉得，你没觉得，你不接受啊啊，帮助你你不肯接受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你肯接受你就得受用，你不肯接受不能怪佛菩萨没照顾你啊。菩萨所示现的或者是慈悲或者是威猛啊，或者是定或者是慧，没有一定的法则啊，所谓是方便有多门呢、啊，归缘无二处啊，归缘无二处都是救护众生，帮助你破迷开悟，这是一个总目标啊。手段千千万万种，啊，可惜众生，众生也有手，也有眼，啊，像观世音菩萨一样，一哪一个不是千手千眼呢？啊，而是你自己迷失，不知道啊，变成了六道反复的业用，啊，业用的造业。啊，眼手 都去造业去了。佛菩萨跟凡夫不一样，啊，佛菩萨不迷呀，所以他成就了妙用。无论是自行化他，都得大自在。那么手眼啊，这个手臂都具有这个四种差别啊，就是慈威定慧啊。那么这个也是从纲领上来说的啊，救护众生。慈是护他的善根啊，威是救他的恶心啊。这个今天好像刘居士没来昨天他问我一个问题啊，这小孩不听话啊，不好好的念书啊，把这小孩骂了一顿，打了几下，回头想心里很难过，哎呀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怎么可以骂佛打佛呢？我对着小孩讲了，还能不能管他呢？啊，这个都是听经怎么样的，死在句下，那种的意思。啊，他虽然是佛，佛是从哪里讲的？是从他本性上说的，他是佛。如果从相上讲呢，他是凡夫。啊，从性上讲呢，是平等的，生佛平等。啊，从相上讲不平等，那你是他父母，他是你儿女，怎么能平等呢？啊，这相上不平等啊，啊，性上平等，相上不平等，到你见了性才平等，没有见性啊，就要讲平等，那个天下就大乱了。你们想想，如果是没有见性讲平等，这个世界成什么世界啊？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总统，凭什么你做我也可以做啊？大家都做了，这个国家不乱了吗？啊，你一个家里面，你一个家里说护长只有一个啊，你家里有五六个人，个个都要争，那成什么家呢？啊，世间法就破坏了。所以佛也在说啊，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啊，你见了心才平等啊，见了成佛才平等啊。你有佛心是不错，你本来是佛是不错，本来是佛，你现在可不是佛，你现在迷惑颠倒啊。那么要不要教他？要教啊。可不可以责备他？可以啊。你们看四十化音啊，甘露和王，你去念了一章，我们讲过了啊，那简直是个魔王啊，看到人有过失就打就骂，就把他杀掉啊。观世音菩萨也有这一套啊，威里面救起恶心，你做错了事情惩罚你啊，把你送到地狱里赎罪啊。但是诸位晓得，这是慈悲心啊，啊，不放在那个环境里面，你这个恶心消都消不掉 啊，所以一正法界里面有没有地狱？有地狱，有恶鬼，有畜生。一正法界里头为什么还有这些呢？要消除那一些恶这个众生的恶心。啊，慈是你有善根，奖励你，奖劝你，你有恶心在惩罚你啊。啊，一定护众生的昏散啊，昏尘散乱，一会也救众生的迷啊，迷惑颠倒啊，这是菩萨教化众生的在手段上讲四大纲领。所以老师教学生恩威并济，恩就是此地讲的慈啊，威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威啊，一昧的慈这个不得了啊，变成什么溺爱啊，那这个学生一辈子被糟蹋掉了啊，做父母的也是恩威并济啊，这个唱戏一样啊，两个人总得要表现两个不同的角色啊，父亲要表现威严，母亲就要表现慈爱啊，母亲这个很威严，那父亲就要表现慈爱啊，两个人都威的话，这个小孩见到就害怕，对家庭起反感啊，叫不出来，两个人都慈悲的话，小孩子溺爱也叫不出来啊，学校的老师也是如此啊，所以做训导主任的一定要威啊，他不威学生就管不住了，无世界以来的烦恼习气怎么能够断除啊，菩萨教化众生与世出世间的教学没有两样啊，啊，这个世间教学有慈有慧啊，菩萨的教学除了慈悲之外是有定有慧啊，这种教学才圆满呢，得大自在，意思就是在教学过程当中一切都能够很如意啊，不要操心，不必作揖啊，与一切众生呢感应道交啊，啊，实现的或慈或威或定或慧都不是有心啊，自然的感应啊，众生以善根来应，菩萨就现的慈；众生以恶心来应呢，菩萨感谢现的是威啊，众生心地散乱，见到菩萨是定啊，众生是迷惑颠倒，能见到菩萨是智慧，自自然然感应大教啊，行啊，这是现行，既然如此了，下面这个说咒啊，也可以以此类推啊。 当然呢也具足这四种教学的纲领啊，实在这是教学的手段啊，手段当中的纲领。所以信息现身受咒啊都不可思议。那么也许有人要问，这一段经文里所说的这个大意与前面三十二印有什么差别呢？这是前面经文我们念过的，三十二印呢，注意一下，它是或随所求，或者是因同类而于说法。这个地方所讲的呢，是不拘类求，比前面呢境界更要广大。啊，这个三十二应是你对观音菩萨有求啊，他来应啊，这个地方没有求，他也来应，这才显示出真正的大慈大悲。啊，有求来应，还不算大慈大悲，哎，不求他也应，这叫真正大慈大悲。啊，同类的话，我们学佛的人，我没有求他。啊，我们有苦难，佛菩萨照顾我。那个不学佛的人，毁谤佛教的人，啊，他有困难，菩萨还是感应道教，这个叫真正慈悲。啊，所以说不拘种类，也不一定要他求不求。啊，观音菩萨如是。哪一尊佛菩萨又不如是？没有两样啊！我们看底下一段，二点，由我闻思。破出六尘，如身度缘，不得为碍，故我妙能现一行诵一咒，其行其咒能以无为施诸众生，是故十方微尘国度皆名我为师无为者，妙行摄咒。那么这种能力，这是处处啊，就是说他这种德能的来处，这第一句里头啊，告诉我们，啊，是以。闻思拓出六尘啊，那么我们想想，我们今天的闻思不出六尘啊，六尘好像是个界限，好像是个范围，把我们的根性呢范围住了。这个地方注意要特别记住，这个文字就是讲的文心，文心是离体啊。你看这个华严圆觉上佛讲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就是从文心上说的。啊，六根根性呢，我们跟诸佛 一点差别都没有啊，的确是佛啊，决定没有怀疑啊。可是现在怎么样呢？你现在不会用文献啊，你一天到晚所用的是从文献呢变化出来的新意识啊，新意识是所变，真如本性是能变啊。你现在把能变那个忘掉了啊，虽然有一天到晚放光动地有，你不晓得，你通通用新意识，用八十五十一心所啊，所以你本来是佛，你现在沦落为凡夫。